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同时还会伴有3-4级的偏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今天中午到下午的紫外线强度都是比较强的，空气比较干燥，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晒和补水。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总的来看呢，下午的偏南风比较明显，紫外线较强，出行请注意防晒和补水。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多。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关云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周四到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呢，依然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门头沟渠位于北京西南部，98.5%为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给社区卫生服务带来了怎样的难度？家住山区能否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及时转，防病有人管？签约服务零距离，山区群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邀请门头沟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杨立新、妙峰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胡亚娟、妙峰山镇水峪嘴村居民李萌，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门头沟。 好，健康守护在门头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门头沟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杨立新。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妙峰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胡亚娟。胡主任您好。 好，大家好。 第三位嘉宾我也是我们的这个居民代表，妙峰山镇 水玉翠村的村民李萌。李萌你好。 大家好，我叫李萌。 欢迎三位的做客。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关于我们的健康守护社区卫生服务慢病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几位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同步进行视频直播。以上平台呢各位都是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是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几位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社区卫生服务你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慢病健康管理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内容，抓紧时间一起来聊聊。好，说到这个门头沟 98.5% 都是这个山区，我们说呀到了那边就感觉自己进到了这个大山里，整个环境是特别的舒适。但是反过来一想呢，山区里边看病就医似乎就有一些麻烦了哈。在这里我们先请问一下杨主任，现在咱们山区的这个基层卫生服务覆盖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偏远的这种村子，咱们的这个卫生所呀卫生室呀都建立起来了吗？ 哈，门头沟区呢应该算个纯山区，1455平方公里，98.5%全是山。那么村与村之间呢距离比较远，而且是常住人口比较少。我们最远的一个清水镇面积就300多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只有5-6千。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体系在城镇这块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山区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和部分站。那么为了实现呢我们村级医疗机构全覆盖，我们去年呢投入了663万元启动了这个空白村的卫生室建设，也就是在16个没有村级医疗机构的地方呢，这个行政村我们建卫生室。那么今年呢还有2个亟待完工，剩下的都已经做完了，届时呢就会实现一个卫生室全覆盖。那么呢同时我们要完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我们去年也投了441万元。那么整个2017年呢我们对硬件设施这块合计投了1100多万元。 也就是说除了现在还在施工过程当中的2个村的这个卫生室，已经做到起码是偏远村我们的所有的卫生服务中心啊、卫生站呀、或者是卫生室应该是做到普及了。 对，全覆盖了。 我们经常会说让大家就是对比一下这个医改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哈。那门头沟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咱们在医改实施之后您看着感觉哪些方面变化比较大？ 去年4月8号全市实施了这个医药分开为主的综合医疗改革。那么突出的变化呢就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量明显上升，我们区上升了35.5%。那么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服务量下降，那么呈现出明显的咱们这个分流的趋势。可以说呢我们目前的这种分级诊疗的格局正在形成。大医院呢去年一年向我们这个基层呢下转了10000多人。那么我们自己呢向上级呢上转了这个3000多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改革的同时呢我们是改革与改善同步。那么我们特别是呢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里呢开展了相关的医疗改善行动。那么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4种慢病，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那个冠心病。那么这4种慢病用药呢我们实现了和上级医联体医院就核心医院的目录完全一致，然后配备到位。那么同时呢因为大量的人到我们社区去看病，用药成了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一部分那个站点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药品零库存管理的试点。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设立虚拟药房供应商直接将药品呢配到站内， 然后这样节省了我们库房的空间， 嗯， 这样呢更好的满足我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药品配送呢，就是更加的叫便捷精准，种类呢也明显增加了。 嗯， 试点前呢我们这个药品呢是200多种，现在到了400多种。那么针对4种慢病的这个签约患者呢，我们还提供105种慢病用药的常处方服务。 嗯， 那么在社区里边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还提供优待服务啊，就是免除他的这种 1块钱的挂号费吗？ 不叫挂号费， 嗯， 应该叫医师 服务 费的自付部分。 嗯， 那么在那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我们全面实施了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优化了就诊流程，也减少了这种候诊时间，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对，像您刚才提到了那种，我们实行的是这种零库存，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地儿可能去堆那些常用药，怎么办呀？我们是直接让这个，比如说药厂、药企，他们的这个药可以直接配送过来，有需要多少我们就配送过来多少哈。以前我知道有的区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儿了。那在咱们这个山区里边，这个配送费用我觉得肯定是要比城里边这成本要高。咱这个算钱吗？ 打包，也就是说城镇的和农村的统一来平衡，当然企业也要有一些让利了。 哦，这样一来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直接我们根据常处方，根据这个确定的哪个患者家里边需要什么样的药直接配送到家里面呢？现在有吗？ 这个再进一步研究啊。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听了这个杨立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门头高区哈，这个卫生计生在这个医改实施之后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可喜的变化。总之呢，我们是从药品种类上更加丰富了，我们的卫生站也好，卫生所也好，卫生室也好，设点儿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全覆盖，大家真正是可以在家门口看了那些常用常见病，同时呢可以开了那些常用的药哈。那我们也要问一下李萌，您家住门头沟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如果来城里边的话得多长时间啊？ 我们家在城里边属于一个半山区， 嗯， 如果来城里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 2个小时， 对， 挺久的。 对 啊，所以我想问问，就是如果你们家这人甭管说是大病了啊，头疼脑热这类问题，就是以前呀看病啊拿药啊通常都是去哪儿啊？ 一般都是去门头沟的区医院，或者是再不好就是直接上城里。 直接上城里了。 对对 对，您家就近，我觉得应该也有卫生服务站中心或者是这个卫生室吧。 因为之前在没有改革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可以给孩子打个预防针儿 啊， 然后随便拿点那个头疼脑热的药就可以了。但是自从一改以后，真的变化超级超级大。 我能这么问一句吗？之前对那儿的医生，我们可能感冒药、头疼药、拉肚子药，敢拿敢开，但是其他如果说点大毛病，不太放心吧。 真不是特别放心，因为毕竟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那块的药过不过期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对， 所以 对，还是相信城里的大医院。 但是现在呢，尤其我们说了这个实施医改之后，刚才杨主任说，我们从以上那么多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调整。您自个儿有没有就近，我就去一个卫生所，我是看病也好，拿药也好，咱亲身去体验一下它的变化？ 这个还真是有，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体检，然后检查出我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后来我就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跟我一好朋友我说我那个甲状腺结节，他说那你上我们卫生院看去，我说卫生院，我说要不我去大医院再看看吧，他说你别去了，说那个你真的特别麻烦，说你来我们卫生院现在真的改得特别好。我说实话吧，是因为好朋友给个面儿吧，我就去了。但是其实去了以后感觉真的不一样，对。而且当时我到那儿以后不是说直接就给我去检查，他是先跟我签约，他说你要是先建档签约，签约完了以后呢，就是会把我家庭的一些个情况，有没有病史啊，然后就是那个既往史啊什么的，就是都查一下吧。签约完了以后呢，又找到我了我们村的签约医生申奇，他又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检查完以后他说，因为我们正好胡院长也在，他说你给我就是让胡院长再帮您做一个那个彩超，甲状腺的彩超。而且我说妈呀，我说 我就这个结节还让大那个大领导给我做这个彩超，然后他说没关系的，说你可以看看，我们院长态度特别好。哎呦，真的特别好，胡院长一点大领导的架子都没有。 您说的胡院长是坐在旁边的胡主任吗？ 对，就是这个胡院长。 哎，胡主任，那您是比如说是这个 B 超这方面的这个所学专长吗？ 对对，是的。 这个就是说当时像刚才这个李萌说的这样子，这心里边不落忍，怎么能让大院长来帮我做一个这个甲状腺的彩超？但是对您来说呢，这样的情况常见吗？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是很常见，因为这个咱们过去咱们基层这卫生，说像咱们这个卫生院呢，这个这种非常专科或者专业这种检查，应该说是像刚才李萌说的是比较少，比较这个奇缺的。你像我们这个卫生院，也就是这个在这个彩超实际上是到我到这个卫生院之后才逐步的这个配备，因为过去没有这种专科专业的人员，因为我自己所学的就是这种超声专业。 嗯， 同时我呢现在已经是正主任医师了。这级别在超声界来说应该是算是很高的了。所以呢像这种病人呢基本上到我这儿来，我都肯定是都会给他们提供很优质的这种服务啊，让满足他们这个或者说叫解决他们这个小病从咱们社区去解决。因为想从这个山区他到这个下边，别说到市里边这个三级医院，就是到我们区里边医院都得有一个过程，然后看病预约再去挂号再去检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想让他享受这种一站式这种服务，一天就全部都能够解决，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最优质这种服务。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基本上是我的大夫都会给我这个只要有这样的病人就 一定会帮您 把 这一条 把的病人就留住，留在咱们这儿。所以很多有的病人就是给我们去写表扬信，就说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去区级医院去检查去了，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留在咱们社区的。像李萌这种年轻的，确实是我们不断的这种改善之后吸引来的。因为原来咱们面对的可能更多就是老年人， 老年人， 所以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咱们方便，就是这种优质的服务是我们社区所要能做的。 我懂了，李萌，知道吧？这个院长。然后呢郑主任医师给您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其实呢他们是有这样的计划和打算的，就是一定要把这样的患者留住。 对， 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医生，没有专业医生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算是有设备，我可能也很难通过这个设备给大家确诊。现在专业的医生有了，设备也有了，作为任何一个医生，我想都是这样子的，在我手里边能够留得住的患者，能够我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李萌最后在那个地方享受的这个全流程的服务之后，就这一件事儿彻底扭转了你对于门头沟所在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印象了吗？ 其实也不是 啊， 因为我就是这么体验完了以后回去，我就跟我们家我婆婆吧说了一声，我说妈，今儿我说我去卫生院查一下甲状腺那个结节，然后那个胡院长还给我弄的说还挺好，他说你这个你们都是相信大医院，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去亲身体现过。后来这次说那个我们自从签约了就是家庭医生，因为是一户一签约嘛，我们不在一个户口上边，所以我婆婆他们已经签约了。他说我们签约完了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岁数越来越大，他们就是我们的签约医生，咱们的申请医生说每次都会给咱们打电话，会不定期的给我们打，说哎您那个血糖该测了，然后您那个加药还吃着的吗？说比你们对我们都关心，说你看看现在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说是不是挺好的。哎，我这么一听我还觉得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毕竟子女嘛现在都挺忙的，所以家庭医生就相当于他们的私人医生了，我觉得真的超级好，所以我一定要推广。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反映出来什么，经常我们都会说哈，年轻人跟着这个潮流跟着这个社会发展的特别快，但是你看在这件事上你已经落后于你的婆婆了。 没错。 老人家用他的切身的体验感受到了家庭医生给他提供的这种服务。就像那句话哈，听着作为儿女咱觉得挺刺耳，但是说的是实理儿。在这种时候可能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比子女还要周到呢哈。好，胡主任，刚才呢这个李萌也说了，您给他专门的看过他的这样的一些病啊，他也是挺满意的，尤其有了婆婆哈在这个背后再一说，他 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可能是更有特色的，针对于老年人的这种。那么在这个妙峰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大家伙看病，尤其像医改之后，跟过去的这个需求上发没发生什么变化？ 嗯，好，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社区人，我们就觉得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这个老百姓这种口碑，所以我们更多的觉得就是这个怎么去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是我们更多要做的事儿。 嗯， 因为像我们中心呢，三层小楼1200平米，然后呢我们这个做有现在有这个全科门诊、专家门诊、中医特色门诊、防保啊、这个妇科，包括这个药房、化验、心电图、B 超、针灸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科室，这些科室建设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改善这个服务这个环境，让咱们老百姓更能够这个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优质这种服务。像刚才我们杨主任说的，也是不断的改善这个服务环境，提升这个服务能力，让这个百姓能够享受到就更好这个服务。因为咱们这块呢更多就是基本医疗，也就是解决一些这个小病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觉得小病、常见病或者说这种四大慢病从咱们这儿就能够很好的这个解决 处置， 对，无需再到这个三级医院去排队、去挂号、去排队、去等候，时间或者说再预约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也是不断的这种优化这个服务这个流程，不断优化服务这个流程，然后咱们这个通过这个有这个导医，然后引导到这个健康小屋，对它进行这个建档、这个签约，然后这个分片式的管理，按团队这种管理啊，这个通过一些自助设备啊，让他们教会他们自我这种管理啊，教会他们自我管理，然后满足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 哎，现在像您刚才提到那种自助设备， 嗯， 我想到的可能就是个自助取个号呀， 嗯 啊，或者是自助缴个费呀，咱们还有哪些可以东西是自助的 啊？像我们这个来到我们这健康小屋，可以自己测测血压。测测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然后我们有一个体质辨识啊，这个看看你现在是什么体质，是阴虚啊，是阳虚啊，哎，他会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些指导，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像这个情况之后呢，听医生的建议， 看中医去了， 哎，对，不管是食物的还是这个药物的啊，这个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诊疗，然后咱们解决咱们这块的一个问题。当然，老百姓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优质资源的这种下沉，所以呢，我们也有建立了一个名医工作。那我就想咱们山区老百姓怎么就能够比这个城里边人差呢，是吧？ 绝不能， 对，绝不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优质的资源，市里边这个各大这个医院的名医请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充分发挥这些这个优质专家这种作用，然后让老百姓真正的能够感觉到在家门口就能够这个看专家啊，享受这优质的服务，让他觉得在妙峰山生活更幸福。 嗯，优质资源的下沉。 对， 哎，咱们一般可能是每一天呀，或者是怎么来设定这个专家时间？提前肯定得把这个预告发出去，大家伙儿都已经心里边有数，到时候排着队过来了吧？ 对，我们现在等于有公众号，同时呢，签约，这就是签约可以享受到的好处。我们留有你的电话，可以给你推送这种短信，告诉你啊，这什么时间有这种专家。 嗯， 同时呢，我们根据你的档案你自己自身这种情况，比如说高血压，或者说你是糖尿病，来这方面专家的时候，我们哎这个发挥团队的作用了，这些签约的医生就会通知你，看我们有这方面专家，你需不需要？所以呢，就会让老百姓第一时间感受到。那当然，我们也还会通过一些这个媒体发布一些这个公告，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知道咱们这儿有专家啊，来咱们这儿进行一个服务。 像您这么一介绍，我就感觉到有家庭医生的那个好处了，因为他对你身体的一些情况是基本上是了解的。这样一来了，我们所谓对口了这样的专家的时候，哎，趁机张大姨、这个王大妈，您就赶紧过来看一看哈，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打过来了。 对， 嗯，好，刚才呢听了胡主任的介绍，让我们对于妙峰山这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听了您的介绍，我就觉得咱们这儿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啊，这个设施配备啊，能做哪些检查呀、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听起来也不亚于我们说中心城区的这些卫生服务中心哈。杨主任，咱们这个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也好，服务也好，未来像您刚才提到，有些地方呢，咱们还是在打破那个所谓的零存在的呢，哈，刚刚设立一些卫生室，将来有没有可能都向着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咱升级改造一下，有这样的计划吗？ 这个是有的啊、除了呢，就是通过我们内部这种学习培训，提升我们自己的管理水平啊，提升我们的这种 就是打造我们的不同的服务模式。我们也积极引进优质资源。那么目前在我们新城的南部永定中心呢，刚刚落成，我们就准备引进丰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委托他管理。方庄中心呢，是咱们全国的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个评比中也是名列前茅。 嗯， 他这个服务模式呢，自己总结为叫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准备把它引入来托管永定中心，来提升我们新南城老百姓的这个社区卫生的服务品质啊，然后也给我们打造自己的社区卫生服务品牌，给别的中心当个标杆 啊。我们要把这个其他地方的这种优质的标杆，就打算当成一个模板一样，尽量多的咱们拷贝过来。啊，其实刚才是听那个胡主任的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像他们那样的一个卫生服务中心哈，现在各方面发展都已经不错了，不光是这个患者可能更愿意去，就是包括基层的我们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想到您那儿去工作去。但是反过来呢，我们想一想其他的一些地方相对偏远的，它各方面硬件条件啊，我们说可能没有那么完善和丰富的，想把那些人才我们说留到这些地方来，杨主任，是不是咱们也得多努把力啊？ 是的。 嗯，在这方面有哪些计划没有啊？ 就是从引进人才几方面嘛。 嗯， 一个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在这一方面努力。那么拿我们卫生室来说吧。 嗯， 嘛建了这么多空白村，那得招人。 嗯， 招人呢，从那个一方面呢，是我们通过全市招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向首都定向培养，我们招了12个，首医为我们培养了12个、 哦。 那么怎么让他们留得住？ 嗯， 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提高待遇。那么我们在建卫生室的时候啊，就特意除了按照市里的标准以外，都配了一个20到40平米的生活区，让他们能在这儿呢生活的。 有家的感觉， 有家的感觉，才能给老百姓更好的服务。 嗯， 然后待遇标准，以前呢全市是1600，这次呢起平呢是3500。门头沟区呢，因为是一个纯山区， 嗯， 山地面积广，所以在浅山区我们加500，深山区再加500。 哦， 然后对这种取得了职业助理医师资质的，就有高级证的， 嗯， 那我们再加500。同时呢，对你家要不是在这个镇这个本镇工作的，给你500块钱生活补贴，那最高的乡医我们可以给到5500，这样呢就能让他们呢，就是有能更好的给我们老百姓服务， 就是少了很多这种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对 哦，所以您看看，我们以前哈、我也报过那个我们在招。乡村医生啊，然后呢从各个方面我们说要把这个人留住，或者说要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根据不同地方的需求，我们要去培养这样的一些人才哈。刚才也听了，门头沟原来就是这样做的。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门头沟，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于健康慢病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建议，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健康守护在门头沟，门头沟的卫生计生都是如何来做的。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慢病健康管理，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特别多，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多个平台同步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在收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随时来和门头沟区的相关负责人一起互动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问一下妙峰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胡亚娟胡主任哈。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在这个超声影像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但是呢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检查种类各种各样的，是不是也会遇到那种有一些情况我们拿不太准，可能需要找比如说其他医院的大专家帮咱们来确诊或者是来会诊这样的情况呢？ 是的，主持人。像在我们这个中心呢，现在可以开展的项目比较多啊，像抽血啊、化验啊、这个心电图啊、B 超，刚才 B 超说了，我们可能这个相对来自己的就能这个解决了。当然呢，这个也会遇到很多疑难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在社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想呢，这也是我们委里这个积极的在推进，特别是我们基层，因为门头沟区 98.5% 的都是山区，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信息化助力这个基层，也就是通过这种远程医疗啊，远程这种会诊去解决这个基层这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不但这个降低了这个医疗这个开支这个成本，同时呢，让患者呢等于是在这个就近就能够及时的享受到这个高水平和高质量的这个医疗服务。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这个远程啊，远程这个视频的这种会诊啊， 远程视频会诊。 对， 我们说就像做一个这个视频直播一样 啊。对对对对、 啊。通常我们一般是跟哪里的医生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呢？ 我们是现在不都有这个医联体吗？我们是和我们门头沟区的这个区域的医疗中心、门头沟区的区医院啊，这个直接进行一个对接。 哦，区医院。 对对对 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在区医院的这个医生专家，我们会诊之后还是拿不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呀？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委里下一步也要考虑的。这个，比如说这心电图这方面，那我们可能就要跟这个更顶级的，比如说这个阜外医院啊，进行一个相关的对接。这样的话， 可能一些专科医院。 对，专科医院就一级、二级、三级形成这么一个分级诊疗这么一个网络化的这种管理的一个模式和这个格局。 好嘞，杨主任，刚才听了胡主任的介绍呢，我们知道现在在咱们这个很多的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跟上一级医院或者是医联体的医院，他们已经达成了这种远程会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一说到医联体，我们都知道这个每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卫生站也好，它对口的都会有上面的二级医院呀，或者是三级医院。现在咱们的这个医联体的系统建立的怎么样？ 目前呢，我们这儿呢，从区内来说啊，实现了医联体的全覆盖。那么目前我们区内有两大医联体，一个呢是我们区院集团医联体，这个主要囊括了我们这个叫区属医疗机构。同时呢，我们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精煤集团。为我们门头沟不是京西一盆火吗？ 精煤集团总医院在那边。 精煤集团呢，它总医院在这儿，它下面的分院都是社区，还有一个叫那个精煤集团、精煤医院集团的医联体。我们两大医联体实现了全区呢，内部的医联体的全覆盖。那么对上边来说呢，我们不管是区医院还是精煤集团总院这两家医联体的核心医院，都在和不同的专科医院构建相关的专科医联体。比如说啊，这里边有阜外，有人民，其实我们区医院已经加入了远程会诊的人民医院共同体。然后我们在心脏这块有阜外，那么还有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有 宣武医院、北大医院、安定医院啊、东方医院、北京市妇产，我们都开展专科协作。 嗯， 那么目前我们也在积极沟通，然后争取和市里的大型三甲医院构建相关的医联体。 嗯，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医联体呢，我们都知道它不仅有这种远程会诊方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合作哈，同时可能在这个上下转诊的过程当中也要依托医联体的一些优势，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绿色通道？比如说以前这要是咱们在这个门头沟生了什么我们说急症大病必须要往城里边去的时候，那只能家属着急啊，我们自个儿想办法开着车往那儿跑呗。但是现在如果说有了这个医联体了，我们有了家庭医生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连串的都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些职能作用吗？ 这个就是说涉及到我们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两大支柱， 嗯， 就是医联体建设和加医签约制度。那么过去老百姓不知道自己这是小病还是大病，也许自己认为小病，到我们这一看他可能是 往上去、啊、 是个大病、 嗯、 那么搭建医联体呢，在里面呢形成一个绿色通道，我们呢就能够鉴别是在我们本级处理，当然这就需要加医签约这种纽带，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啊、嗯。我们先找我们的全科医生看，然后我们发现需要转诊、 嗯、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专科病，那里面都有我们上级医联体的单位在指导我们、 哦、 我们就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啊，然后把它向上转诊，这样呢既让我们这些非专业的老百姓啊能够便捷的就医，同时呢也避免他们直接上那些专科医院带来的这种不必要的医疗资源的浪费。 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医生也好，或者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全科医生也好，他们有一个这个出诊甄别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在这里，明确了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是真的要往上面去看大的医院呢，或者说应该去哪家医院他更对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借助我们的绿色通道，那就做到一个尽快的方便的能够让他 表面上 看上病， 看起来全科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哦、 他后面有强大的专科在支持，有着医联体的支持。 嗯，好，所以你看看这一环又一环，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第一步，就是首先要签约这个家庭医生，是吧李萌？ 没错没错、 啊、 必须得签约。 您家然后婆婆家都已经签约家庭医生了、 嗯、 这家庭医生你和家庭医生之间的这个接触啊勾连做得怎么样，紧密吗？ 特别紧密，他就相当于是我的好朋友 啊， 就有个头疼脑热呀或者是上火了呀，我第一个就问，哎呀我这最近怎么了，怎么起包了呀、 哦、 然后他就相当是我的主心骨，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有点什么不舒服，然后我也会问他们我们吃这些药合适吗，或者说需不需要去大医院看呀什么的，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建议，所以这就是签约家庭医生的好处。 真的是、嗯、要是过去这个心里面放心不下，可能得先跟领导请个假， 对， 然后开着车拉着爸妈往这个大的医院去跑， 没错。 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主心骨，一个朋友的家庭医生的存在， 嗯， 一下子给你省了好多的我们说麻烦事儿吧， 没错， 嗯 嗯， 所以签家庭医生特别的有必要。我们每次在说到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时候啊，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就提问说自个儿还没有签约家庭医生呢，这事儿办起来麻烦不麻烦？说说你的经历。 超级简单 啊、 嗯，但是我们去办的时候，他们会把就是比如我们家庭的一些个在家庭的一些个过敏史啊， 嗯， 然后既往病史啊，就是录入进去，还有你的血象、身高、体重，都录入进去以后，然后再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录入完了以后，再留个电话，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收到医院就是卫生院嘛， 嗯， 给我们发来的短信，比如有什么专家呀、啊、过来。所以就是非常简单， 提示一下。 对对对， 当时就比如说签家庭医生，我知道他又要看表， 对， 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些系统，这是一个像个问诊的过程、 嗯、 啊，有哪些情况，然后输进去了之后可能就需要签个字，这事儿就搞定了 对吧？ 对， 所以签约家庭医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处多多，而且这件事情操作起来难度一点都不大啊，可能就是您打算头疼脑热去拿个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对吧？ 对， 嗯，好，胡主任，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居民朋友、 嗯、 或者说村民朋友， 嗯， 他们对于家庭医生的这个信赖度、需求度是越来越高了。 对， 那怎么办？想要随时找到家庭医生，可能吗？ 非常可能啊，非常可能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针对于这个家庭医生的话，都会公示咱们这个家庭医生这个他的电话， 嗯， 也就是说可以给居民提供24小时的服务。除了他公示他个人的电话，然后还有单位的用电话，因为我们是24小时都有人在值班， 嗯， 所以也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医生，然后能够解决咱们这个百姓对他的需求啊，能够这个帮他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们等于是这个这个中心那块，他通过这种轮值班，然后考虑到怎么让这百姓能够第一时间跟他的家庭医生这个团队进行一个接触，所以我们有一个2+X 模式的家庭医生这个团队，这个成立。别人可能就说一个大夫、一个护士、一个防保人员，但是因为我们山区有山区的特点，所以呢，我们会配2名大夫，也就是说，这个 A 大夫不在 ，B 大夫会在，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嘛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呢，都会在第一时间解决啊咱们这个百姓的这个需求。同时呢，山区又结合山区特点的把这个乡村医生也纳入到这个团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网格化的这个管理啊，这个让老百姓呢确实是这个夯实的网底，能够觉得签约家庭医生得到更多的实惠。 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家庭医生，也提到了他的团队，也提到了乡村医生，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乡村医生呢，可能是原来的我们说乡村的一个小卫生所呀，哎，他这个里面有一些人的这个比如说资质等级啊，现在可能还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些最直接的建议，比如说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子头磕破了，出血或者是鼓了一个大包，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是就近去找那个乡村医生，哎，还是说给我的家庭医生 A 或者是 B 给他们的这个团队联系呢？ 这个看根据他这个病情的这种轻重，当然呢，如果说他是需要能够这个就近这种解决的啊，因为毕竟你像不用说门头沟区这么大，就说我们妙峰山就100多平方公里，可能跟城区就很难想象的。这样的话，他肯定要通过这种就近医疗先解决他的这个初步的问题，然后再到咱们医院来。这个根据他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帮助他或者这个患者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是急症的话，肯定是要先就近来处置一下。 对对对对 啊，比如说这边流着血，怎么地也得先止血是吧？ 对对对对。 好，那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么多家庭医生签约的好处，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伙，甭管是您住在城区还是住在这个远郊区县，签约家庭医生这件事情已经是普及到家家户户了，其实，所以呢，有没有去签约家庭医生，那就要看您自个儿的这个自愿的这个情况了哈。当然了，刚才通过这个李萌的介绍，我们也知道，签约医生、家庭医生真的是好处特别的多。起码，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来怎么处置和医疗健康相关问题的时候，有个人。我们说可能比你去百度上随便一搜更加靠谱的专业人士，他就在你的身边了。 是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再问一下杨主任，目前门头沟的其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是不是也都开展了这个家庭医生的服务？这个在不同的地区它普及的情况，签约率啊什么的怎么样呢？ 家庭医生签约是一项制度 啊。 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区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部都开展了。那么我们一共有60个家庭医生团队全区。那么呢，我们去年呢也是依托这60个团队，建立了一个以全科医生为第一责任人的这个全科医生工作室，一共建了33个。 嗯， 因为在一个团队里，全科医生是核心骨干，这里边还有护士，还有防保人员，有的还需要药师配合。 嗯、 有的呢就是在团队还有我们的纳入我们的乡医。 嗯， 制度已经全覆盖了。总体来说呢，它的基本构架是一样的。那么各地呢，有不同的，有一些 略不同 特色的需求、哦，总体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服务标准呢和市区呢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作为山区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辛苦，毕竟在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啊。那么我们呢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更多的要去下乡巡诊，要入村开展一些体检啊、接种啊、健康教育啊， 嗯， 让老百姓呢少跑腿儿，我们多跑腿儿，只有这样呢提供一些贴心服务，才能呢让我们把国家的惠民政策呢更好的传递给老百姓。 所以您看看这个家庭医生可以多跑腿，为的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哈，或者说普通的居民可以少跑腿。我之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当时说的是咱们那个斋堂镇，好像就是是家庭医生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哈，说他每天往返山路得30多里地，就这真的吗？ 这个胡院长有发言权。 这就是咱们那边的医护人员吗？ 对，咱们这个不是成立这个家庭医生这个团队吗？毕竟这个要考虑到照顾这个偏远山区啊，这些这个百姓他们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等于就开展了一个暖心工程，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下乡巡诊，这个解决咱们老百姓这个看病难，或者说看这个专家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也是通过这个社会这种组织给咱们捐了巡诊车，然后配备了咱们专业的这个设备，咱们带着药，咱们等于叫一站式这种服务送到咱们这个入村，甚至是叫送到这个入户，真正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签约之后享受的这个服务。同时呢这个解决这医疗的问题，然后呢咱们开展比如说这个下乡这种体检，针对于老年人咱们对他进行一个体检，这样的话因为咱们考虑到咱们面对的人群基本上不让老人跑，都是咱们带着设备咱们下去，然后呢给直接就在村里边就给咱们老百姓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一个指导，一些用药，这样的话满足咱们老百姓的需求，让老百姓能够确确实实感受到咱们这个党的这种政策，这种关心和这种关爱，感觉到咱们社区这种为他们这种服务这种变化。 对，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住在山区的朋友哈，他们总是觉得吧，小病可能无所谓，不用太在意，甚至有的时候头疼脑热的，我可能就是这个葱胡子，我煮碗水喝了之后发发汗就好了哈，总是有这样的一些认识，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哎呀看病不好，看病就得花钱，所以呢真的有一些病他就一直拖着痛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咱们这种我不让你跑，我甚至带着设备到家里边去主动去给你看病，或者是给你预防，给你科普一些健康知识，我们是不是收到了很多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些效果？ 对，我们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基层的医疗来说，可能治病是不是第一位的，更对于我们来说更多应该是防病，让老百姓树立这个健康这种理念，形成一些良好的一些习惯，这样的话就通过这种掌握这种健康这种知识，然后让他对这种疾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也就是说保健自己啊，生活是美好了，所以身体健康让他们更多的是关心和关爱自己，从每一个人做起。 对，从自个儿做起， 对， 起码我们要关心自己的这种身体健康哈。 对， 还要掌握一些事实的这种健康保健甚至是养生这方面小知识。 对， 哎，我记得以前他们专门有说在社区里面特别受欢迎的，就是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时弄一些什么健康保健小课堂啊，叔叔阿姨可欢迎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吗？ 这是肯定有的。我们这叫这个健康知识大讲堂，这样定期我们都会这个去开展，像我们中心一年可能会开展这几十场这种健康这个知识这种讲座，通过这种常见病包括说这种养生的包括说这个咱们这个怎么去这个防雾霾所以就方方面面的这种知识让老百姓都能够这个感受到同时呢尽早的这种知道，都是通过这种大课堂这种形式，通过这种健康教育的形式让老百姓更多的知道这些这个方面的医疗知识。 所以 简单易懂。 想要了解更多的防病知识，其实可以就近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站哈，咱们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这种健康大讲堂。如果有的话呢，真的是家门口就近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和服务了。 对，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秋雨的提问。他说各位好，他是家住门头沟，但是现在呢村里边是拆迁改造，他住在亲戚家里边，等搬回去了还能签上这个家庭医生吗？找谁签啊？我们就给他直接回应一下吧。 那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应吧。 好， 这当然了，这个通过这种拆迁改造之后搬回去之后，一定还会要这个可以进行这个家庭医生签约，还依然能够享受到这种签约服务。 我这么问一下，如果说他之前长期比如说我在父母家住着，那我可能在这个地方签约了一个家庭医生，但是过一阵子呢